第23集。面对面前这个人啊，巫仙禅警惕地将我揽在身后，那人却哈哈大笑起来。 怎么了？刚才不是还夸我没什么恶意吗？ 你是巫灵吗？眼前人穿着一身月牙白的大褂，凭空变出了一盏茶来喝，怡然自得。 真是聪明。 所以这宅子被传为凶宅，也是你的功劳喽。 巫贤禅对这个巫灵颇有些敌意，要不是这个巫灵作祟，他就不会跟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就不会在机场碰见那个倒霉娘们，就不会弄伤我的胳膊。冤有头债有主，现在正主就站在面前，让人难免气得牙根痒痒。 或许吧，但也许是因为战争时期这个房子里死过人，所以才会被传为凶宅。 战争时期哪里都死过人？ 哦，是吗？也死过一个十几岁的妙龄少女吗？也死过一个被侵略者轮奸致死的少女吗？也死过一个捐献了所有珠宝却一天庇护也没有得到的无辜少女吗？ 他的语气平静，质问的话却像刀子一般划开着血淋淋的历史。我哑口无言，我无法面对这段历史。他的眼神开始变得有些迷离起来，盯着别的地方，陷入了回忆，声音轻柔，好像喃喃自语一般的说给我们听。 你们经历了刚才的太平盛世，看见我的柳小姐了吗？她年轻活泼，像尚未绽放就已经香气扑鼻的玫瑰。她是宝贝，是明珠，是我这世间再无处寻觅的宝藏。她善良又热情，唉，这两个特质组合在一起是很麻烦的事情，但我喜欢这麻烦。她小的时候爬上树去救一只猫，跌了下来，是我接住了她。 巫灵像是无人陪伴的孤苦老人，好不容易来了能说话的人，便要将往事一一拿出来晾晒。 雨天的时候捡了跌下鸟巢的燕子，又要爬上爬下的送鸟回窝。我陪她到了15岁，我的柳小姐出国了。出了国我就不能再护着她了，好在她平安回来了。回来以后他给我讲国外的故事，讲他的钢琴课，他教我说英语，给我起了洋名。再后来 他似乎不愿意再回忆，沉默了半晌。 我们谈话的内容变了，变成一个尚且年轻的毛头小子。他们相识于一个雨夜，他送他回家，赤手空拳打跑了6个流氓。他叫李长生，他说他们有缘。他叫柳曼生，他叫李长生，他说他连孩子的名字都已经想好，就叫做不息，生生不息。 我似乎很明白，这是一个爱而不得的故事。将亲手养大的小姑娘拱手让人，应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。 遇见她之后，她每次的宴会都只送一只手套，剩下的一只留给李长生。她开始变得敏感、自卑，在意容貌，每天晚上只肯吃一点点东西，也开始多愁善感。有一天他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吵了架，我的柳小姐竟然问我，她说为什么爱情会带走快乐。 当时我真的杀了那小子的心都有了，但我能为他摘花，为他遮风，同他听雨，却不能跟他一起走到外面的世界去。我是一个不能离开房子的巫灵，我因为上一任主人的留恋而生，我永生永世都要守在这里。 柳小姐她，我想把这故事听完，于是急切地问道。 他们相爱了两年，第二年办完慈善舞会，他捐了自己最后一枚金戒指。一个富家小姐，全身上下一件首饰都没有，穿一身白色羊裙，雪一样的干净。当天他们约好在花园里相会，他拿到了两张船票，他想带着李长生一起走，可惜等到十点天都黑了他也没来。我的柳小姐不死心地出去找，结果 1937年8月9日晚，柳曼生出门寻找李长生，被侵略者拖至街边蹂躏至天明，回了家寻了一根麻布长绳吊死在卧室，对吗？ 我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那天下了很大很大的雨，大到把我精心种在园子里的花都冲垮了。他一夜未归，我以为他找到李长生一同离开了，没想到天亮的时候他自己回来了。他跟我说，迪范德，我好累，我睡一下，不要叫醒我。他甚至亲吻了我的额头，我被这个吻冲昏了头，没有察觉他雪白的长裙泥泞不堪，甚至带了点点血迹。 那么后来你把他的魂魄藏到哪里去了？ 什么？我没有藏。 哼，你没有藏。柳曼生应当于1976年投胎，他现在应当是两名孩子的母亲，家庭美满，夫妻和睦，而现在他的命格是空的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 不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藏，我不知道。 这意味着你耽误了他转世投胎，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下次又要再等40年。他只活了18年，却因为你要死100多年。你以为你爱他吗？你在害他。 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是谁？ 你以为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风水大师？其实我就是那个人。 不可能，那位大人早就不在了。 吴贤臣装满了一个大逼眼，开始好言相劝。 你把他交出来，我们还可以想办法，别再耽误了。我给你开个后门嘛，让他早点投胎，早点体会太平盛世。怎么样？我再多给他加个标记，到时候方便你们相见。怎么样？ 我们没办法相见，更何况，也不是我藏起来，是他自己不走，终日重复着最快乐的那个清晨最痛苦的那个晚上。 他说着掏出一块怀表来，打开看看， 到点了。 门应声而开，门外走进来一个衣衫褴褛、披头散发的漂亮姑娘，她的手套只戴了一指，裙摆下沾着泥土，步履蹒跚，走路的姿势十分怪异。她径直走向了屋灵。 迪凡德，我好累，我睡一下，不要叫醒我。 他尽量保持优雅走上楼，却仍然顺着裙底往下滴着粘稠的乳白色液体。你试着上去过吗？ 我不敢。 他的话没说完，我拉着他狂奔上二楼，一把推开门。柳小姐口中衔着一块手帕，掩饰着自己的枯手，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根麻绳来。 先生！ 他大喊一声，直接扑了上去，一把扯掉他口中的手帕，就这样抢过麻绳，直接扔出了窗外。柳曼生似乎没想到他能够上来，一时之间有些呆住了。 不怕了，不怕了，不怕了啊！我在，有我在。 他抱着柳小姐，就像小时候接住了掉下来的她一样。 李凡德，他不要我了，他没有来。 我和跟上来的巫贤蝉对视了一眼，关上了门，蹑手蹑脚走出这个二层小楼。我去他裤兜里掏名片，却被他一把按住手。吴万，你那雇主叫什么？ 老婆拉别的男人的手，我生气了，不让老婆碰。 哦，那今天晚上也不那个了吗？ 那个。 我翻了个白眼，拿着那张名片看。李长生，三个烫金流体的字印在白色大理石纹的名片上，就像没来得及说出口，却早已融合在一起的爱意。